锵锵三人行，彩福兄，这个格子是我的这个小师弟了哈。 啊， 哎，我发现我这个小师弟有点意思，他呢有时候经常啊出于个人兴趣啊，他就去探访个什么，甚至比如说前一阵呢突然 塑料店嘛。 啊， 会去吗？那个也就跟您去过一回。我不姓雷。 到哪儿去了？ 对，当地啊。 而且呢， 嗯， 还曾经去那个前一阵去到哪儿工地上当民工去了。 对，那个北京现在在建那个中国尊嘛，我就天天好奇，我在我们报社院里面，我看就数它高，越来越高。我说我去当两天工人，当了两天工人，然后结果一天这个就升了5米，我现在真的被新科技震撼到了。所以回来之后我写文章的时候我就很感慨，我说我现在这工作还挺好的。 你去干什么去了呢？ 建筑工人嘛。 挣钱吗？ 没挣没挣。 你就是为了体验社会。 就体验社会。我时常出于兴趣去。 感知离社会有多远。就是 我过两天还要去当片警。 啊， 就在这一片当片警。 是吗？专门抓嫖娼的是吗？ 师兄小心点。 哎，师兄跟你说，师兄当年也到建筑工地上盖过楼的。 啊，是吗？ 但是这个动机， 哎，我也当过建筑工。 我还当过半个月，我还当过半个月保安。 我在广院当的建筑工。 我在武大当的建筑工。你为什么当建筑工？ 因为我去找广院的一个老师，想报人家研究生，结果暑假人不在，没钱了，就去建筑工地干了一个月整，比你们长一点吧。 哦。 我干过半个月的保安。整整半个月。 是吗？ 六年前的时候，就是现在那个老佛爷摆，西单老佛爷。 那又为什么去干呢？ 也是为了当时暗访，就是北京的这个青年进北京之后招聘，然后受骗。我呢就整个体验了全部的受骗全过程。后来挺后怕的，因为他那个虽然是一个整个骗局，但是有体检的过程，体检的是抽血。我说能不能不抽啊？说不行，小伙子不要怕，直接给我抽了。 天哪！ 嗯， 我跟你说，师兄为什么有这个经历呢？原因也有点不一样，就是反映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啊，在武大，你知道，就是跟父母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的零花钱才50块钱，是一个学期还是一个月，我忘了啊。就是我父母只有50块钱，然后呢，那个时候大学生啊特别爱喝酒，就在武大那个门口进来有一溜小酒店，现在可能都拆了，一溜小酒店，天天轮流请客喝酒，到最后全男生宿舍都没钱了，不就开始压，先压学生证，最后压身份证，最后 人去了， 对，就没身份证，回家的票也买不了了，你知道吗？最后怎么办？终于到了这人生绝境，我在武大的时候，我就跟同宿舍的一个男的，看学校里有那个盖楼的，实在没钱了。那时候父母也穷，就是说，咱们得把那个挣点钱，至少把那个学生证从那个小酒馆 赎回来 ，然后就干了两天建筑工。我跟你说，我这一干，我就发誓这辈子不当劳动人民了，这个体力劳动。我跟你说，咱们这种文弱书生，真的量那个砖呐。扛起来，我家伙这个肩膀就跟压断了一样，那完全你就不能想象的，就不是我们该干的活儿。但是已经说好了一天多少钱，撑死了干了两天，赎回了学生证、身份证，还压着那肩膀。 他有一个， 所以我也有这体会。 我一个月我的体重降到了120斤，因为每天12个小时拉车子搬砖。他会很塑体型， 所以你瞧咱们现在这肚子，真的，我跟你说是需要，所以我很支持这个什么共享单车这个事儿，就是说，哎，要是经常能骑骑这个自行车，确实是好的。我们这种毛主席说的没错，就是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需要接受工农的再教育，就是你得有点体力劳动。你看我的很多老师辈的这个比我大10岁的人，我就觉得他们比我有水平，而我莫名其妙的认为。他们比我有水平，跟他们呢不仅是读书，他们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有关系。当然他们会骂我说那个经历我宁愿没有，但是呢我仍然觉得，你看有的时候，你比如像那个阿成老师， 对， 我很佩服他，能打全套的这个家具木匠活，能从美国找些破旧零件的自己装一辆汽车，哎，又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你说我就特佩服这样的人。 对， 他这样的人呢，全中国也没几个，就是下乡之后回来能组装拖拉机的人还真是寥寥无几。阿成老师真的是对那个感兴趣， 是， 他就跟卡特一样，我当总统，我当累了，我干个木匠，我再去当总统，人家是陶冶。 所以呢，就是咱就骑骑自行车。 对， 我为什么说骑自行车这事儿呢？就是所谓这个，但是这自行车为什么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是管都成麻花了？ 这种现象，格子你有什么评论？ 我是觉得这个现象非常的丑恶，因为这个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是不是社会的道德下降了，世风日下是吧？看到车给毁坏，我反倒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很像一个竞争对手的破坏行为，因为你知道那个车轮它整个变形，你觉得咱普通人毁车不会毁到这个份上，那必须是专业行为，而且呢是这个你忽然之间就那么几天。所有的这小黄车全部在车间，就好像这个那个躺着特别像个人形啊，挺可怕的。就是短时间内出现的，我倾向于认为这是竞争对手的破坏，就是资本大量注入之后， 我觉得这个指控是很严重的，话可不能这么讲。 哦，你好像跟这个产业也沾点边儿， 沾点边儿。 我不沾边儿，就是我这是摩拜的创始人是我新京报老同事。 哦， 但是我没见过人家，没有搭讪过这美女嘛。 啊， 那时候不认识 啊。 对，是一个美女。 哦，那哪天咱去拜访一下， 膜 拜一下， 膜拜一 下，膜拜一下。 但是说竞争对手来做这个事情，是在现在互联网社会是非常容易露馅的。我个人，如果我是这另外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我万万不敢让我的员工去把对手的给干坏，而且他干坏。把它扭成麻花是一种很费时的一件事儿，他只需要拿钳子把链子一绞什么之类的就完了。就是， 但是在一开始 这个东西是需要拿证据说话。 一开始我们很少见到坏了的共享单车。 这个 其实让我想起来我们当地啊，就是那个你知道啤酒厂商很有意思，就是你一条街都是烧烤摊，那个、喝啤酒，你一般话会发现只有一种牌子的啤酒，为什么呢？这其实就是这个一开始的时候用武力。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掉。 但我觉得你一开始很少看见的坏了的单车是，往往也可能意味着你很少肯见到共享单车。 啊，我是共享单车的重度用户，因为这个。 但它一开始的量是非常小的。 我真没用过，你给我说它是怎么个体验呢？用这个东西。 它就是用这个手机扫二维码刷。我说摩拜啊，刷开这个自行车，因为我那一阵儿我这个老失眠嘛，就大半夜两点出来找一辆摩拜单车，然后骑着。北京满大街转 不叫失眠，叫梦游去。 对，转几个。哎，我后来写个特别文艺的一个话，我就说，因为我经常转到大街渴了，我就去便利店扫个码再去买个水嘛。我说这时代好啊，手机呢是我身体的延伸，这二维码呢是我钱包的延伸，这自行车呢是我大长腿的延伸，我的失眠呢是混乱时代的延伸。 呵，这小才子啊，小才子。 对，他写了这个话，我一开始非常欣喜于这个创新，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们各级政府这么多年来都想搞这个单车嘛，单车出行，公共自行车一直没有成功过，所以我特别的批判说我们一直有一个大政府的这样一个思维，认为说政府解决所有的事情，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就看到市场这次非常好的解决了自行车出行的问题，你随便一放，而且有定位，对吧？这完美的解决了，直到后来资本大量注入了，它让你整个成为了交通的一个累赘，满大街你眼看走路你就躲着它走了。 哎， 我忽然发现说，中国人啊做什么事都爱扎堆，你比如说，黄焖鸡流行一年，重庆小面流行一年，什么潮汕牛肉火锅流行一年，我想你们为什么不能同时流行呢？它就是这样，我们互联网是。博客流行一阵儿，然后微博再流行一阵儿，然后微信一来，然后大家再扎堆，然后什么手机游戏再扎堆，然后你看今年共享单车又扎了堆。之前呢就是这种那个打车嘛，网约车打车，滴滴什么快递那一阵儿大战，就是中国人喜欢一窝蜂而上打架。 我也是现在觉得对中国人呢，当然我也是中国人了，但是我有点感慨，就是咱们这个平等的多元化的兴趣为什么似乎建立不起来？到底是用户？不是多元的，还是说资本的忽悠？因为你看他们现在讲这个，比如说包括这个互联网做这个节目啊，说就是大综艺，说所谓大综艺呢，也是这十分之九全完蛋，就是那一两个，然后就只有那一两个广告，那恨不能上亿，然后所有的都在这儿，然后又复制，我就觉得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化图景啊，我真的是觉得相当没劲，相当没劲，就是你不叫品味。而是说你有点别的兴趣没有，或者说你这些这个人的逐利是不是会趋向于大头，就像就是说哎，你做好了一个，我们所有的资本都压在你这儿，那些个多元化选择的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让他们死去，是不是现在是这么一个商业情况？ 这个是现在这种互联网经济的一个特点，其实是我是一个主流的特点，但我不是太喜欢的。比如说它之前，它这目前有一个特点，就是平台类的互联网企业一般只留一个，最多再留下有一个有特色的。那自行车这个，我认为它的结局很快的要走向合并。我先不说这两家了，我自己瞎猜的。 你比如滴滴跟优步会合并，什么五八跟什么什么大众点评跟什么美团，什么五八跟赶集，你都发现打来打去打去，你十个亿广告，我五个亿广告，最后咔合了，咔合了，形成一个大的垄断式的平台企业。自行车也是，自行车就一开始少，然后资本进入暴增，你会多了是吧？咔一合，他就不会给你放那么多了，他就进入了一个我盈利的一个阶段了。就是说，它互联网反倒是还多元化，这点让我是不太喜欢的。 对，本来我以为互联网是多元化， 对， 但是现在造成的这个结果很诡异。 你知道这个现在说是所谓的共享时代吗？实际上准确的说，摩拜单车和这个 offer 就是共享单车不是共享经济的一部分，因为所谓的共享经济指的是，比如说你家的自行车是闲置的，那你借我骑，我花点钱，它这个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这个实际上本质上跟出租车跟公交车没有区别，这是人家的车，你花了钱来使用它，这个是这个共享车。然后我就在想刚才这个问题，为什么资本傻吗？我通常认为说比我有钱几十亿倍的人应该比我聪明个几十亿倍左右吧。 对， 可是他为什么要去投这么多钱，扔这么多我们觉得肯定会坏会被竞争对手毁掉的车呢？我后来想清楚一个问题，这个就叫做上船。我甭管怎么，我先上了这船，我坚决不能被时代的任何一条船给扔下。我哪知道哪条船通往美丽的彼岸，我反正有这钱，我不在乎。 就好像现在我听说呀，就是这些大网站视频网站，在我原来没进这圈我不知道，我以为多大赚很多钱吧，全在烧钱，全在你见到的最火的视频网站也是在烧钱，都还没有挣钱呢。那他是为了什么呢？ 他无所谓， 站住， 对 对吧？我要站住，我哪怕烧钱，我也要先站住这块， 把竞争对手吃掉，或者是给排出局，就让你出局。比如像自行车这个，现在大概有将近30家的共享单车的这个公司， 对， 他背后的投资人肯定是100家以上的这种，他最后可能会就2家合并，就剩下这一个大平台，其他20几家全死掉。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在往里边钻？那我认为就是这剩下的这个平台能拿到几十百倍的收益，就是而作为这种风投的这种公司是愿意赌这一把的，就是说我投20个项目，有5个赚钱了，其他全死掉了，那我总收益有可能会达到好几倍，就是这就是互联网的一个特性，它是经过去上市啊或者并购的，这些会让你的财富产生巨大的爆炸式的发展，人们去追逐这个东西。 所以千万不要去以为说人家是过来做善事的，实际上你看这个网约车就知道，一旦的这个结束战争之后，你看现在我今儿打个车过来30块钱，其实我们单位离这儿就13块钱的出租车的价格，那你就看到说资本收网之后蚊子也是肉。 城里人太会玩了， 太会玩了。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当年这个写入党申请书一直被党拒之门外的人，在今天最近我越来越多的想起马克思，就是你知道很多事情让我想起马克思，比如说你说这个资本，咱们过去相信一个就是说市场那只看不见的这个手啊，现在发现 那是亚当斯密， 对，现在发现这手可能是黑手啊， 对， 就是所以连美国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洛克菲勒一家独大就制造垄断，为什么美国就要那么多年就是反垄断法，就遏制你这个一家独大？包括还遏制那阵比尔盖茨嘛，就是美国有很多著名的案例， 谷歌这些，只要你市场份额达到了就是垄断地位以后，不管你用不用，你都会被它盯上。你稍微有一种垄断行为，像滴滴，有一个是它是垄断地位，一个是垄断行为。发改委约谈它，就是你实施了垄断的行为，你说你提价，你原来低于市场价把人给砸走，后来你再提价来挣钱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垄断，这个必须得被克制的。我刚才你说那个马克思啊，我觉得马克思是他最牛的地方是批判，他的建设是一塌糊涂的，但是他最牛的地方是批判， 哎， 那一点是我们都很喜欢的。 吐槽吐的都挺好， 吐槽资本主义， 对对对，这是一吐槽专家， 历史上吐槽最好的， 对，历史上吐槽资本主义真是 吐槽最好。 亚洲金融危机就给马克思预测出来了嘛， 对 对， 对 吧？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 亚洲金融危机，这个厉害，对 对，就没错。这所以，我就是说啊，还是要从马克思那儿吸取点吐槽的营养。 对， 哎，你比如说再有一个共产主义。我最近讲在看他们讲很多共享经济哈，就说现在啊共享经济的未来一直到最后，我越来越听像是各取所需，对吧？ 就是反正就说这个东西，其实他们有人讲过马克思跟中国古代的说的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追求财富得是我的，我最恨的就是财富扔在地上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对吧？我所担心的不是说单车不是属于我的，而是这个单车闲在我家里没有充分的使用率，对吧？有人说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理念，对不对？资源将来这个哎，大家都能够这个共享。可是为什么这个共享现在造成的？你比如什么滴滴打车呀，或者这些东西，弄到有些地方的出租车司机联合起来殴打他们。 哦，我 对，这个我可以发言两句了，因为我被称为共享经济传教士，现在 是吗？ 我做锵锵一年多，从来没提过我们公司名字。 哦。 但是你讲这个共享经济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共享经济的最纯正的代言人。 哦， 你老问我小猪是干嘛的，就租房子的嘛。 对对对， 就是格子刚才说的伪共享和真共享，就是伪共享是你买了，你比如你其实是个租赁，你买了之后你租赁的。 对。 但比如像 Airbnb 啊、小猪啊、Uber 这种的，是我自己没有车，我自己没有房子，你们家多出一卧室，你想分享给女房客之类的，你就让邀请。 为什么非得女房客？ 就是你要分享给男房客，你 不 愿意，你就招进来就住啊，你收费就这种，这种我认为是分享经济。但它慢慢的在中国，包括在全世界都开始在变味儿。就是他在往职业化房东和职业化的司机和职业化的种种开始，就叫从 C 到 B 进发，我们说就是从个人到商业的机构来进发，其实分享经济就变味儿了。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未来的图景啊，共享经济的图景是共产主义。 嗯。 那通过这一年来的实践来说，那是一个很假的幻象，一个谎言。 我觉得我们 它是一个经济模式。 我们不能被这些概念给骗了。什么叫共享经济？你比如说，我们在以前的熟人社会，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关于共享经济的一个比喻是电钻，就说每一把电钻买来之后，它一生会被使用12分钟，大部分人实际上就然后那钻了一个眼儿，然后再也不用了。那你要为这个再买一个电钻，你觉得不值当吗？但在我们以前的熟人社会，你家周围都是你的亲人宗族的时候，你去借嘛，借来之后就用了。所以，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在城市里面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之后，不得不用钱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又不想真的再去买把电钻，电钻可能还是个小事儿。你比如说你老婆过生日，你特别想租个游艇是吧？那确实买不起，那所以租一下，这个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被概念骗了，它实际上是技术在变化，但是实际上本质没有变化。我反倒倾向于认为，像共享经济这种东西，它是社会在结构的过程，是社会打破，就像互联网。打破原有的结构，马云用他的电子商务打破了原有的我们卖东西的结构，可是等到他一切稳定下来之后，你发现跟原来没有区别。 他是最核心的是去中心化，你应该叫哈，其实那个叫去中心化。他另外是把这个社会剩余的资源给重新整合的过程。 那只是愿景。 工业化时代生产出大量剩余的东西，你到后工业时代，人们就其实已经盖不了那么多楼了。 对， 你们家有五套，我们家有一套，就这种，你们家五套的就可以租出去让别人去住嘛。就是 哎，那种理想我听他们描摹过，好像是挺好。说比如说现在城市的堵车，实际上每个人的车大部分时间都闲着，将来要结合了这个大数据系统的话，所谓但是你必须出让自己的隐私，每个人假如都出让自己的隐私，其实这个本质上你共享经济啊，你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就是我们那个吴军老师最爱提的，就说万物联网，就现在叫 物联网， 万物联网，就是一切的资源呢全部被联网了。比方说一切的私人信息，你今天要开会，你今天要去上课，你今天要去约会，你们的一切日程表，包括这个城市一切的交通工具，全部上传在一个大数据的管理系统里。那么于是这个车其实就是一辆车，你不必有所有权支配权，但是你有使用权。夸送潘采夫上班了，哎，然后潘采夫上班的时候呢，噌，哎，他又去接格子去这个优惠了，对吧？ 对， 等等。但是真的能这样有条不紊吗？人我觉得有一半是属于临时起意不可改变的，或者随时改变的这种情况啊。 我其实本质上不太看好这样的时代，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出行，这个我会觉得这个所谓的共享，大家共享这个汽车这个事情不太可能会成为真的愿景。我反倒更加看好是无人驾驶灭掉整个出租行业， 也说现在出租司机天天在反对什么滴滴的司机啊，天天打想去抗议打。我觉得你们完全都想歪了方向。三体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降维打击。 啊， 什么降维打击？就是你是三维的吧，我把你变成二维之后根本不需要再打你。 对， 你 站都站不起来， 你根本就没了。这个我认为未来无人驾驶这种技术就是会对整个出租行业降维打击。 对，刚才你说的一个关于隐私的问题啊，就是我对未来的判断是人人无隐私，就是万物互联，人人裸体。就是你像滴滴，像这个共享单车，他们的这个公司有他们的盈利模式里边啊，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是大数据。比如说滴滴，它的大数据就会知道金融街的这帮人下班之后主要去哪个地方去 happy 了，他们 happy 之后是回家去哪儿了，他们还知道这个股灾的前一夜中国证监会大楼的人是几点下班的，他们一直工作到了几点几分。就是包括人民银行说正在开发虚拟货币，就是你的每一笔消费的去向来路给谁的，就是你没有实体的了，你的每一笔的财富的流向和钱的进入都是透明的，那是个很可怕的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也迟迟不敢推出来的原因也在这儿，就是人人都是裸奔者，这个场景实在太可怕了。 事实上你天天在用支付宝和微信已经在做到这一点了，大家都知道你 在，就大家都在说大数据其实都是掌握了我们的画像，他们叫用户画像，我们去哪儿，我们见谁，我们消费什么，我们有什么爱好，我们什么隐秘爱好，我们早上看今日头条是不是都看黄色小片儿，全知道。 所以那还有就是说，当年好像马克思讲这个真道共产主义，其实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人呢，这个都是高尚的人，是吧？免除了低级趣味的人， 对， 是一种新的人类。所以曾经上个世纪的一场革命，就是想改造人性的实验嘛。最后好像结果不大乐观， 是吧？是。 谢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儿是有文章标题啊，说这个共享自行车造出的妖孽全都是低素质的吗？什么那些被低素质定义的失败者，什么共享单车等于国民照妖镜。 我是看到那个摩拜单车那个创始人胡伟伟说了一句话，说我这样创业失败了，我全当做公益了。我听这话之后我特别的害怕。我为什么害怕呢？我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害怕，就是说我想说你如果失败了，你做的可不是公益，你做的是灾难。你会给城市留下数以不知道多少万辆的废车、废铁，然后首先你要清理这个，其次你留下了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社会现实。 这句为什么会让你害怕呢？ 对，首先呢，就是 我反倒是听了另外一个创始人，那也不说名字了，他说我们的车子即使超过60%被毁掉，那其实也是在给我们做广告啊。就是每一个被损的车子都 是 我们的公关 稿啊。这就是站在资本的角度想这个问题吗？ 这个很可怕的，这个。 我不站在资本的角度想这个问题，我会怎么想呢？首先呢，你会给城市留下大量的垃圾，需要清理。其次，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用了压力来测试了社会道德，让我们对周围的街坊邻居其实是倾向于不信任的。我为什么会反复的说这是竞争对手干的，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有相当一部分竞争对手干的，我们不能对我们的街坊邻居的道德水准过分的这个不信任。这个其实就很像说你比如说你觉得说自己这个另一半不太忠诚了，然后特意派了一个身体条件各方面特别好的去引诱他一下，引诱成功了，你说这个算是他不忠诚的还是忠诚的？我觉得你就不该去给他上这么重的压力测试。 这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我这个脾气上来，我就说人心大坏，说中国人现在最坏，历史上没有这人心最坏的时候。但是呢，理性一回来的时候，我总是又觉得啊，其实我对咱们现在这个人心啊是有信心的。我觉得人没有那么坏，周围的大多数的人没有那么坏的。你知道，因为你看历史吧。每一代都是人心不古啊，这个记载啊，每一代的文人记载都是道德到了最坏的时候。就像那次张维迎教授到我们这儿来，他说你怎么说那个什么小月月啊压车没人管呢，他说有这么多的人至少是激愤呢、啊、是愤怒啊，是在呼吁啊。 对， 他说那你要相比之下，文革的时候那女学生拿着大皮带把老师活活抽死，你认为那个时候人的道德比现在更高一些吗？对，所以这个评价也很难说。但是我就是说，哎，这个所谓这个共享的一个理想是不是跟人性相矛盾？有一个叫我不知道那个理论叫公共牧场理论吧，它大概意思就是说啊，如果咱们有个牧场，谁都可以去放牧，你放一年，你放一年，你放一年，那没几年这个牧场就变成荒原，因为谁都不会保护这个草，谁都想把这个草场利用尽。 对， 所以这是一个理论，就认为 因为下一年就要别人用了， 对， 对吧？我先把它用完了啊、嗯。 对，但是所以现在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对人性的信心，人类能不能共和自治？就是在互联网上 啊、 你们相信吗？ 实际上，你即使在西方在欧洲国家，我们倾向于认为说，它可能这个受教育程度啊，很多方面都比我们高。共享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你比如说，一个很出名的英国的一个人，他在 Facebook 上找到那种就是那种网友搬家的那种，觉得也很方便、很合适，对吧？把他们家当全部搬走了。 对，这个像共享单车的老鼻祖是荷兰的一次就共享单车的实验，他们的结果是90%的车都没了。就是他那次宣布失败。刚才你有一个讲的说这个牧场理论，我其实突然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每一片固定的土地上能放多少辆自行车其实是有限的。 对， 他们现在是处于一个就是这叫肉搏的时候，他是罔顾了这一片能放多少自行车的市场。